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Hey, man.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对那迟来的爱。 一辈子。

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、哦、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细心寻找我遗失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针对央视315晚会曝光的食品营销欺诈乱象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，食药监局将要求相关省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食品安全法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进行调查，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罚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6年进口消费品监督抽查情况，其中进口空气净化器、家用电器、服装、食品接触产品、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等进口消费品不合格率达29%，通过跨境电商进口的玩具、纸尿裤、服装等消费品不合格率达40.9%。近日，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启动财政扶贫资金专项检查工作，现场检查工作至5月10号结束，重点检查资金使用管理的合法性、规范性，包括是否存在挪用、截流、滞留、贪污等现象，项目申报是否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和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。近日，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结构封顶，按照工期计划，今年年底航站楼将完成封顶封围，新机场计划于2019年建成并投入运营。天气转暖，眼下正是天鹅北归高峰，京城各处水面都留下了它们婀娜的倩影。治水数年，本市宽阔干净的水面越来越多，不少河流湖泊变成了天鹅湖。市水务局监测发现，今年天鹅在京落脚点增加了10余个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璀璨在世，我不改痴恋的人为，找不到色相代替，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，跟风品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，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，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， 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逝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告日太执信一世，为悲欢哀怨度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，啊，躲不开痴恋的恩惠，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一生争得到这条难题，争风吻雨争落日未曾逃人，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尽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争风吻雨争落日未曾逃人，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争落日未曾逃人，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跟风吻雨争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浅雪拼也未绝望，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，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，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，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。 难念的经，林夕作词，周华健谱曲，是为1997年香港 TVB《天龙八部》量身定做的主题曲。歌曲感叹理想总是在冥冥之中，却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金庸笔下的江湖总是热血中引着悲壮，潇洒又无可奈何，因为林夕有一颗七窍玲珑的心。听到这首歌曲，总是会想起那个纵起然后两条腿在半空踩过来的场景，真的叫一个激动。这才是记忆中的武侠江湖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一起来听到雪山飞狐主题曲，由凤飞飞演唱《追梦人》。 终难解的关怀。

去了像太阳，那么热那么嚣张。你是不会告诉我这比我的影子代谢我的悲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汽车作为消费品，从离开生产线就开始磨损贬值消耗，但为什么同一辆车有人可以用10年8年还和新车一样，有人开了2-3年就不得不换呢？大部分原因还是用车的习惯，不少损车动作就在我们日常驾车中经常出现，日积月累对车辆损害非常大。 当我们从驾校出来之后，都会谨记教练的指导，特别是拉手刹。很多人总是拿出吃奶的劲儿，将手刹拉到最高点，但这是因为驾校用车非常老旧，且保养次数非常少，加上教练为了学员的安全才这样做。对自家的汽车千万不要这样用力过猛，经常将手刹拉到最高点会磨损刹车片和拉绳，甚至会出现拉绳断裂导致手刹失灵的情况。正确的做法是视情况来拉动手刹，在坡道角度较大时一定要用力拉到最高点，但如果是平地的话，只要没感觉车辆移动就可以了。自动挡车辆在平地时甚至仅靠 P 档就能够停稳。不少人停车时只要停在车位里就直接熄火下车，连方向盘都没有回正，这样做不仅会伤害方向机拉杆及防尘套，影响转向系统，长此以往更可能导致车辆跑偏等问题。应该尽量在停车之后将方向盘回正，如果不知道方向盘转动的方向的话，就将方向盘打死再回正，一般是打死后反方向转动两圈半就能回正方向。有些人将车停在马路牙子上的现象相信各位不少见，长期停靠在这种不平整路面会导致四轮落差过大，对车架造成扭曲，甚至影响到车门的闭合，坑洼路面也会出现相同损害。所以在需要长时间或经常停车时，最好找一个平地，交几块的停车费总比去 4S 店做个四轮定位车辆维修检测来得便宜吧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当然并不是说要把汽车当成宝贝一样供奉起来，毕竟汽车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服务于人们的出行工具，要经常使用才能体现它的价值，当然也要好好爱护，不是吗？ 只是这样的日子，同样的方式，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，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，成全谁的梦想？只是这样的日子，还剩下多少，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能原谅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。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